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。鲁仲连者，齐人也，好齐伟倜傥之画策，而不肯仕宦任职，好持高洁，由于赵。赵孝成王时，而秦王使白起破赵长平之军前后四十余万，秦兵遂东为邯郸。赵王恐诸侯之救兵，莫敢击秦军。魏安西王使将军进彼救赵，魏秦止于荡阴不进。魏王使客将军辛元衍渐入邯郸，因平原君谓赵王曰：“秦所以即为赵者，前与齐闵王争强为帝，已而复归帝，今齐已易弱，方今为秦雄天下，此非必贪邯郸，其意欲复求为帝。赵成发使尊秦昭王为帝，秦必喜，罢兵去。平原君犹豫，未有所决。”此时鲁仲连事由赵，会秦为赵，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，乃见平原君曰：“事将奈何？”平原君曰：“胜也何敢言事，前王四十万之众于外，今又内为邯郸而不能去。魏王使客将军辛元衍令赵帝秦，今其人在世，胜也何敢言事？”鲁仲连曰：“吾使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，吾乃今然后之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。良客辛元衍安在？吾请魏君择而归之。”平原君曰：“胜请为少介而献之于先生。”平原君遂见辛元衍曰：“东国有鲁仲连先生者，今其人在此，胜请为少介交之于将军。”辛元衍曰：“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，衍人臣也，使事有职，吾不愿见鲁仲连先生。”平原君曰：“胜既已谢之矣。”辛元衍许诺。鲁连见辛元衍而无言。辛元衍曰：“吾是居此围城之中者，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。今吾观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，何谓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？”鲁仲连曰：“是以报交为吾从送而死者，皆非也。众人不知，则谓一身。彼秦者，弃礼义而上守功之国也，权使其士，鲁使其民，彼即肆然而为帝，过而为政于天下，则连有倒东海而死耳，吾不忍为之民也。所谓见将军者，欲以助赵也。”辛元衍曰：“先生助之，将奈何？”鲁连曰：“吾将使梁及燕助之，其楚则固助之矣。”辛元衍曰：“燕则吾请以从矣，若乃梁者，则吾乃梁人也。先生吾能使梁助之？”鲁连曰：“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，使梁睹秦称帝之害，则必助赵矣。”辛元衍曰：“秦称帝之害何如？” 鲁连曰：“昔者齐威王常为仁义矣，率天下诸侯而朝周，周贫且威，诸侯莫朝，而齐独朝之。居岁余，周烈王崩，齐后亡，周怒，复于齐曰：‘天崩地彻，天子下袭，东藩之臣因其后至，则浊。’齐威王勃然怒曰：‘赤戒而母必也，足为天下笑。故生则朝周，死则赤之，诚不忍其求也。彼天子固然，其无足怪。’辛元衍曰：‘先生独不见夫仆乎？识人而从一人者，宁力不胜而智不弱耶？谓之也。’鲁仲连曰：‘呜呼，良之比于秦若仆耶？’辛元衍曰：‘然。’鲁仲连曰：‘吾将使秦王烹海梁王。’辛元衍漾然不悦曰：‘亦昔亦太甚矣，先生之言也。先生又乌能使秦王烹海梁王？’鲁仲连曰：‘故也，吾将言之。昔者九侯、鄂侯、文王、纣之三公也。九侯有子而好，献之于纣，纣以为鄂，还九侯。鄂侯争之强，变之急，故辅鄂侯。文王闻之，愧然而叹，故居之有礼之库百日，欲令之死。何谓与人俱称王，足就福海之地？齐闵王之鲁，以为子之位执策而从，谓鲁人曰：‘子将何以待吾君？’鲁人曰：‘吾将以石太牢待子之君。’以为子曰：‘子安取礼而来待吾君？彼吾君者，天子也。天子巡狩，诸侯必射，纳管乐，射刃报机，事善于堂下。天子以食，乃退而听朝也。’鲁人投其乐，不果纳，不得入于鲁，将之削，假徒于邹。当世时，邹君死，闵王欲入调，以为子谓邹之孤曰：‘天子调，主人必将备宾馆设北面于南方，然后天子南面调也。’邹之群臣曰：‘必若此，吾将伏剑而死，故不敢入于邹。’邹鲁之臣，生则不得侍养，死则不得薄岁。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，邹鲁之臣不果纳。今秦万乘之国也，梁亦万乘之国也，句句万乘之国各有称王之名，睹其一战而胜，欲从而帝之，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也。且秦无以而帝，则且变异诸侯之大臣，彼将夺其所不孝而与其所贤，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，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、楚梁之公，梁王安得厌然而已乎？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？”于是辛元衍起，再拜谢曰：“师以先生为庸人，吾乃今日之先生为天下之士也。吾请出，不敢复言帝秦。”秦将闻之，谓却军五十里。 是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，击秦军，秦军遂引而去。于是平原君欲封鲁连，鲁连辞让者三，终不肯受。平原君乃置酒，酒酣起钱，以千金为鲁连受。鲁连笑曰：所贵于天下之事者，为人排患世难，解纷乱而无取也，即有取者，是商贾之事也，而廉不忍为也。遂辞平原君而去，终身不复见。其后二十余年，燕将攻下聊城，聊城人或缠之燕，燕将拒诛，因保守聊城不敢归。其田丹攻聊城岁余，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。鲁连乃为书约之时以设城中，谓燕将。书曰：吾闻之，智者不背时而弃利，勇士不却死而灭名，忠臣不先身而后君。今公行一朝之愤，不顾燕王之无臣，非忠也。杀身亡聊城，而威不身于齐，非勇也。功败名灭，好事无称焉，非智也。三者事主不臣，税事不宰，故智士不在计，勇士不切死。今死生荣辱，贵贱尊卑，此时不在智，愿公详计而无与俗同。其楚攻齐之南阳，魏攻平陆，而其无南面之心，以为亡南阳之害小，不如得极北之利大，故定计神楚之。今秦人下兵，魏不敢东面，横秦之势成，楚国之行危，其弃南阳，断右壤，定极北，计有且为之也。且夫其之必绝于聊城，公务在计。今楚魏交退于齐，而燕就不至，以全齐之兵无天下之归，与聊城共聚积年之弊，则臣见公之不能得也。且燕国大乱，君臣失计，上下迷惑，力复以十万之众五折于外，以万乘之国被为于赵，攘削主困，为天下戮笑，国弊而祸多，民无所归心。今公又以必辽之民聚全齐之兵，是莫敌之首也。时人吹鼓，是无反外之心，是孙膑之兵也，能献于天下。虽然魏公计之，不如全车甲以报于燕，车甲全而归燕，燕王必喜，身全而归于国，市民如见父母，交友攘臂而益于世，功业可明。上府孤主以治群臣，下养百姓以资税事，缴国耕俗，功名可立也。吾亦以捐焉弃市，东游于齐乎？列地定封，复比乎陶魏，世世称孤，与其久存，又一计也。此两计者，显明后时也。愿公详计而神处一焉。且吾闻之，归小节者不能成荣名，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。昔者管夷吾设桓公中其钩，篡也。夷公子纠不能死，怯也。束缚桎梏，辱也。若此三行者， 事主不臣而乡里不通，像是管子忧求而不出，身死而不反于齐，则亦名不免为辱人践行矣。臧祸且修与之同名矣，况世俗乎？故管子不耻身在雷泄之中，而耻天下之不治；不耻不死公子纠，而耻威之不深于诸侯。故兼三行之过，而为五霸首，名高天下而光烛邻国。曹子为鲁将，三战三北，而亡地五百里。像是曹子既不反顾，亦不还种，闻景而死，则亦名不免为败军秦将矣。曹子弃三北之耻，而退于鲁军计，桓公朝天下，会诸侯。曹子以一箭之刃知桓公之心于檀殿之上，颜色不变，辞气不备，三战之所亡，一朝而复之，天下震动，诸侯惊骇，威加无越。若此二事者，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节也。以为杀身亡躯，绝世灭后，功名不立，非智也。故去感愤之怨，立终身之名，弃愤捐之节，定累世之功，是以业与三王争流，而名与天壤相蔽也。愿公择一而行之。燕将见鲁连书，弃三日，犹豫不能自决。欲归燕，已有隙，恐诛。欲降齐，所杀鲁于齐甚众，恐以降而后见辱，喟然叹曰：“与人任我，宁自任，乃自杀。”聊城乱，田丹遂屠聊城，归而言鲁连，欲绝之。鲁连逃隐于海上，曰：“吾与富贵而屈于人，宁贫贱而轻视似至焉。”邹阳者齐人也，由于梁，与故吴人庄季夫子怀因梅生之徒交，上书而介于杨胜公孙轨之间。胜等及邹阳，误之梁孝王，孝王怒，下之力，将欲杀之。邹阳客游以谗见秦，恐死而复累，乃从狱中上书曰：“臣闻忠无不报，信不见疑，臣常以为然，徒须臾耳。昔者荆轲牧燕丹之役，白虹贯日，太子谓之。魏先生为秦化长平之事，太白石卯，而昭王疑之。夫经变天地，而信不遇良主，岂不哀哉？今臣尽忠竭诚，必亦愿至，左右不明，足从立训，为事所宜，是使荆轲魏先生复起，而燕秦不误也。愿大王熟察之。”昔汴河献宝，楚王悦之，李斯竭忠，胡亥即行，是以箕子杨狂皆于避世，恐遭此患也。愿大王熟察汴河李斯之意，而后楚王胡亥之听，吾使臣为箕子皆于所效。臣闻比干剖心，子虚痴疑，臣使不信，乃尽知之。愿大王熟察，稍加怜焉。晏曰：“有白头如新，青盖如故，何则？ 知与不知也。昔者樊乌鸡陶秦之焉，借荆轲首以奉丹之事。王奢去其之位，临城自警以却其而存位。夫王奢、范乌鸡非心于其秦而固于燕魏也，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，行合于志而目义无穷也。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而为燕尾生。白圭战亡六城，魏魏取中山，何则？诚有以相知也。苏秦向燕，燕人误之于王，王暗见而怒，似以决堤。白圭显于中山，中山人误之魏文侯，文侯投之以夜光之弊，何则？良主二臣剖心彻肝相信，岂宜于服此哉？故女无美恶，入宫见妒，是无贤不孝，入朝见疾。昔者司马喜鬓角于宋，足向中山，范雎折邪折齿于魏，足为应侯。此二人者，皆信必然之化，捐朋党之私，挟孤独之位，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。是以申屠敌自沉于河，徐衍复食入海，不容于世，亦不苟取，比周于朝，以遗主上之心。故百里奚起食于陆，穆公委之以政，宁戚犯牛车下，而桓公任之以国。此二人者，岂借患于朝，假喻于左右，然后二主用之哉？感于心，合于行，亲于交期，坤地不能离，岂祸于众口哉？故偏听生间，独任成乱。昔者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，宋信子罕之计而求莫敌，夫以孔墨之变，不能自免于单于，而二国以危，何则？众口铄金，积毁削骨也。是以秦用戎人游鱼而霸中国，齐用越人盟而强威宣，此二国岂居于俗，迁于世，系阿偏之辞哉？公听并观，垂名当世，故议和则胡越为坤地，由于越人盟是矣；不和则骨肉出逐不收，诸相管蔡是矣。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意，后鲁宋之听，则五霸不足称，三王亦为也。是以圣王觉悟，捐子之之心，而能不悦于田常之贤，封比干之后，修运父之墓，故功业复就于天下，何则？欲善无厌也。夫晋文公亲其仇，强霸诸侯，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，何则？辞人殷勤，成家于心，不可以虚辞戒也。至夫秦用商鞅之法，东若韩魏，兵强天下，而足车裂之；越用大夫种之谋，秦敬吴，霸中国，而足诛其身。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，余陵子仲辞三公为人冠元。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，怀可报之意，披心腹，见情愫，堕肝胆，失德后， 终与之穷达，无碍于事，则节之狗可使废尧，而直之客可使次游。况因万圣之权，假圣王之资乎？然则荆轲之陈妻族，妖离之烧妻子，妻族道哉？臣闻明月之柱，夜光之壁，以暗投人于道路，人无不暗箭相勉者，何则？无因而至前也。凡木根底，轮圈离轨，而为万圣器者，何则？以左右先谓之容也。故无因至前，虽出随侯之诸，夜光之壁，由结怨而不见得。故有人先谈，则以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。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事，身在贫贱，虽蒙尧舜之术，携衣冠之变，怀龙旁比干之意，与晋中当世之君，而素无根底之容，虽结经丝，欲开忠信，辅人主之志，则人主必有暗箭相勉之计，是使布衣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。是以圣王治世欲俗，独化于陶君之上，而不迁于卑乱之语，不夺于众多之口。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，以信荆轲之说，而匕首窃发。周文王列精卫在吕上而归，以望天下。故秦信左右而杀，周用巫籍而亡，何则？以其能越栾居之语，持域外之意，独关于昭旷之道也。今人主沉于阿谀之词，迁于围常之志，使不羁之事与牛迹同造，此报交所以愤于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。臣闻盛世入朝者不以立污役，砥砺名号者不以欲伤行，故献名圣母而曾子不入，亦号朝歌而墨子回车。今欲使天下辽阔之事，设于危重之权，主于卫士之贵，故回面污行，以示谄谀之人，而求亲近于左右，则是夫死枯穴严叟之中耳，安肯有尽忠信而屈阙下者哉？书奏梁孝王，孝王使人出之，足为上客。太史公曰：鲁连其旨意虽不合大义，然于多其在布衣之位，荡然四志，不屈于诸侯，谈说于当世，则倾向之权。邹阳辞虽不逊，然其笔误连累，有足悲者，亦可谓抗直不挠矣，吾是以复之列传焉。